事件是重大损失，期望政府首要为受影响住户提供住屋支援，并跟进死伤者名单。起火单位被指是无牌经营的尼泊尔餐厅，被问到会不会提醒在港尼泊尔人有关的情况，他表示如果有发现会加以提醒。美国辉瑞药厂公布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最后阶段报告，显示疫苗的有效率达到 95%， 而且未有出现严重副作用。另外，疫苗的有效率是横跨不同的年龄和族裔，即使对65岁以上的人士，有效率亦都能够达到 94%。辉瑞表示，计划在几日内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授权使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朝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施主，咁又何必呢？ 爱上一个错的人，有人会选择尽早离场，有人呢就会好似上瘾咁不能自拔。越爱越痛，越痛越唔想抽离。作曲徐乐昌，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魏景云、何哲涛。 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被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醒，不要再问。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谷子乔不能放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郑子晴啊，在电台我是音乐情人，在电视大家话我是完美奸人。你而家听到我把声，冇咩阴谋噶，只系想好清楚咁话俾大家知。若果你哋仲想睇我饰演嘅电视角色，就要喺今年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前加翻个机顶盒，又或者换过架数码电视机，因为你嗰架有雪花嘅模拟电视好快就睇唔到噶啦。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喺出年7月15号之前申请。查询电话系2922-9230。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到啊！礼拜三晚嘅敏感时刻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咁啊，直播室入面有李敏敏大人啦， 系啊， 有阿莫莉，你好。当然唔少得就系 Annie。 Hello，Hello，Annie， 大家好， 大家好啊！作为咧，你哋两个都系妈妈啦，我开始 feel 到你哋嗰种嘅辛苦啊！嗰种辛苦就系咧，以前细个嘅时候，每一日要 谂。点解你开始 feel 到嘅？ 因为咧，我而家反而咧成日要谂。我唔系妈妈， 因为你要照顾我哋而家。 唔系，呢个唔辛苦，呢个唔辛苦。 系咪见到你每次嚟个样都好颓啊？ 唔系啊，我而家咧因为多咗翻屋企啊，呢个都系啦，有少少啦。我见到你哋都好攰啊，好好疲累，身心疲累啊。虽然小朋友大咗，但系 feel 到你哋嗰种担心。我调翻转啦，因为成日都而家有阵时喺屋企啦，见到我妈咧，我成日问我妈有阵时我唔系同佢食饭，因为呢排都多翻嚟做嘢。我成日问佢你食咩啊？佢自己都话喺屋企煮嘢食煮到已经闷，咁落楼下附近买嘢食都买到闷。咁跟住我就谂住同佢食其他嘢啦，即系难得可以喺屋企同佢食饭嘅时候，因为今日我就走咗去打流感针啦。咁啊同佢一齐食晚饭，我话你想食咩啊？大家一齐一致谂唔到到底食咩，就算落街食都谂唔到咯。即系嗰下我就心谂，哇！作为你哋系妈妈，即系我都起码谂下谂下，就系有阵时可以同屋企人出去食饭啦。但系作为妈妈，成日都会觉得一定喺屋企煮先得噶嘛。哇，你哋真系要成日煮嘢食俾啲小朋友嘅时候，好辛苦 啊！我都觉得辛苦啊！ 成日谂咁多唔同嘅菜式， 退出咗呢个行列啦。呢啲都系姐姐同婆婆谂 。婆婆会唔会有阵时都话唔知道煮咩好噶？ 冇噶，佢哋好要，即系佢哋好有时要睇个环境啊嘛，基于佢真系冇嘢做啊嘛，佢嗰个存在价值就系喺呢方面。 咁又系， 如果佢连呢方面都搞唔掂，佢系基本上冇角色噶咯，即系对白都冇过噶咯， 好惨。用到呢一句嘢， 所以佢咪咁紧张，煲一个汤你都未饮第一啖就问你点啊？ 系啊， 系闻到嘅时候 几紧张 唔香啊？ 系咯，几紧张啊？ 佢个 job description 就系呢样嘢啊嘛 ，cooking。 系，但我嗱，虽然我咧就仍然喺呢个行列入边啦，但系咧我都觉得即系同埋我都有姐姐帮嘅，咁但系就其实都同意阿敏大人讲嘅，都会觉得如果你咧又冇嘢做，即系唔好翻工，咁咧你连呢样嘢你都唔做，你都 你已经姐姐帮你做埋家务啦，好似我上次讲嗰套戏啊嘛， 有啲离谱啊， 百二连山的金智英啊， 系 啊，佢话同佢睇医生，话俾医生听，我个手腕好痛，医生就同佢讲，其实饭就电饭煲煮噶嘛，啲衫就洗衣机洗，咁点解你手会痛嘅？ 咁啦，我嚟打剂 啊，打剂打到痛啊， 成日咧即系如果要你哋谂翻啫，哇！真系唔好再叫我煮饭啦。但系当初煮第一道菜嘅时候，应该系怀住兴奋嘅心情。你哋仲记唔记得你煮第一道菜俾屋企人食嗰阵时个感觉同埋乜嘢咧？ 我又唔系好兴奋嘅， 你因为有需要。 唔系我童年好悲惨嘅，我冇妈咪你噶嘛， 又冇姐姐煮， 又冇真系姐姐啊，姊姊嗰个都冇。咁就系要负责照顾个细佬，日日都要煮。 即系你 煮 到我怕，你就系个姐姐啦， 我就系个姐姐啦。 是 但是很厉害，我自己得肉饼啊那些都得的， 是吧？ 是啊，但是 我觉得我 quota 用完了，我已经是在我结婚前用完了，煮完给我弟弟吃。 那就是你老公没福气是你亲手下厨。 我可不可以说啊，这里我真的从来一餐饭都没有煮过给他吃， 没有一餐啊，一碟送， 一碟都没有。 煮个面呢， 所以个男人是爱你就是爱你的。嘥气嗰啲咩绑住佢个胃骨，绑住佢个心嘥气， 系咪嘥命啊？ 系 唔系？反而我觉得敏大人俾个信心我，我出名煮嘢难食噶嘛，系啊，有个信心啊，突然间。 仲要我翻到屋企做完节目，佢问肚唔肚饿啊？煮个面你食啊？咁样啊？系啊，你有冇睇最近呢个 N 字头嗰个平台啊？嗰个系后翼系咪弃兵啊？ 系后翼弃兵。 系啊，即系其实有时讲角色，即系啱啱即系人同人之家庭關係角色咁啊，咁啱啱其實喂呢期啲男人多咗中意煮飯嘅，我發現 係逆境男神啊嘛，好多。 但系啲女嘅咧就走去做啲國際象棋冠軍啊， 講緊電影或者講緊電視劇。Annie 咧，Annie 你記唔記得咧呢個畫面？ 即係我第一道菜， 係咯， 其實真係唔記得啦。我諗應該都應該係煮即食面咯。 即係應該 煮俾屋企人食， 我可能煮俾自己食咯。嗱，但係咧，我有印象咧，我比較真係認真係會煮一餐飯咧，都係逼出嚟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屋企咧就有我嘅媽咪同我細佬就移咗民，咁就整好似人哋啲太空人家庭咧咁樣，我就同我爸爸同埋我哥就喺香港嘅，咁我就變成屋企唯一嘅女性，咁而我咧又係最早，即係大家齊朝早翻曬工翻曬學，咁我又最早翻屋企嗰個嚟嘅放學，咁我咪會喺屋企樓下買埋餸啊，所以我每一日都要煮最夜晚嗰餐晚餐俾我哥哥同埋我老豆食嘅，咁我覺得呢啲其實都係逼出嚟嘅，即係我，但係我你問我咧會唔會覺得好煩啊煮嘢食，咁我又覺得都唔係太煩，因為佢哋冇乜要求。嗱，如果個人咧冇要求咧，你係唔會覺得嗰件事咁煩啊，因為你煮乜佢都食曬佢嘅。但係如果譬如而家咧，我啲屋企人就好多要求噶嘛，即係呢個又話唔食嗰樣，嗰個又話要食呢樣，咁結果你有時見到成台都係嘢咧，有啲人會問嘅，以前姐姐都問我點解你哋咧四個人食飯咧要煮成四碟餸嘅咁樣，因為一人食一碟啊嘛，即係你 係咪即係每一晚都俾屋企人揀一碟餸㗎？ 唔係啊，係我知道，譬如阿妹一定要食蛋嘅，咁你咪要整一樣蛋料理啦，係啦，咁然後跟住我中意食菜嘅，咁我咪要即係菜料理啦，咁又跟住我老公中意食海鮮嘅，咁你就要整一樣海鮮料理啦，然後跟住我個女咧就中意食肉嘅，咁又整一樣肉咯，咁就其實你每一晚咧你都覺得你有四樣嘢喺度，咁。就經常係即係咯，你覺得哇四個人食乜食咁多嘢？但就係因為阿妹佢又唔食魚又唔食肉，淨係食菜同蛋。家姐咧又冇興趣個蛋同個菜咁樣，咁佢又淨係食魚同肉。咁啊老公咧又唔係好中意個蛋，咁佢又唔好中意啲肉，就淨係食魚同菜。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有大家夾嘅，但係總要都有一樣嘢佢喜歡嘅，咁就搞成咁。 係，但係其實咧原來咧有一單新聞咧就講咧。叫大家咧，即系如果开始已经遗忘咗你煮第一套菜嘅时候嗰、那个理念嘅时候咧，就叫你勿忘初衷。点解佢都咁大意义咧？话说就喺台湾咧有一个嘅网络媒体平台就搞咗一啲煮嘢食嘅比赛啊。咁结果咧胜出嘅人咧，竟然系四个中学生、哦。咁呢个四个中学生咧，其实佢哋就系整咗个麻婆豆腐啦。咁其实麻婆豆腐有咩咁特别咧？咁佢原来背后嗰个意义都特别。咁当然梗系好食啦。因为他是拿了31,222票去胜出了做了冠军的。那他就说呢这四个人原来他们呢因为疫情关系啦他们又要拍条片放上去这个平台那里。那他们呢就一路煮食啦那原来他们分工分得很好的这四个人。一个可能就负责煮啊另一个呢就可能又要买一些料或者整些料的时候同一时间要剪片啊另一个人又要宣传啊之如此类四个人都分工合作做不同的事的。那好啦。咁喺呢一度咧，佢哋四個人咧就話點解會揀麻婆豆腐做主題咧？原來呢四個中學生咧，佢哋咧都係咧苗栗入面嘅其中一個中學，即係其中嘅中學生嚟嘅。佢哋都係咧呢個飲餐飲科三年班嘅學生。佢哋就話啦，原來呢個麻婆豆腐係佢哋讀書嘅時候第一道要培訓學嘅菜式嚟嘅。咁佢哋就話咧，即係佢哋每一個人都好有熱誠，好想繼續攞呢啲中餐嘅一啲嘅執照啊，咁啊即系考試考上去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哋突然間就忽發奇想，如果呢個比賽嘅時候，不如就諗啊，不如整呢一個啦，因為呢個都係我哋第一道學嘅菜，咁其實我哋要將我哋嘅熱誠，我哋嗰團火要 keep 住，大家唔好記得，即係大家唔好唔記得，我哋煮餸嘅時候第一道菜其實都係某程度上係開心嘅，佢就希望大家要記得咯，咁一陣間翻到嚟咧，不如講下我。第一道煮俾屋企人食嘅菜系乜嘢？又讲下你哋嘅小朋友有冇试过煮第一道菜俾你哋？你哋觉得好食定难食啊？ Wow. 像弱不禁风的车夫，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壮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菜式咧嘅虽然表面出到嚟咧一碟嘢咁样，但系其实每一个份量都好微细，都好着紧，好紧要嘅。啱啱听过 Rubber Band 嘅《每道微细》。首歌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头先就讲咧话煮嘢食啦，即系大家希望煮嘢食嘅时候都记住嗰种开心嘅画面。我都记一世噶，我估我自己会。我细细个嘅时候第一道煮嘅菜，因为我系转咗一间嘅学校先至有家政堂，之前一直冇。咁所以咧嗰阵时一上家政堂嘅时候，我就觉得好新奇、好兴奋，因为我觉得啊乜原来有一个课堂唔使读书噶，除咗体育堂 嘅咁样。 系啊，咁生活嘅。咁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咧第一堂教嘅。好似系教整杏仁豆腐喎，咁嗰阵时 几好啊， 杏仁豆腐 OK 喎， 系啊，我嗰时好开心啊，整完之后咧，揽住嗰个盒咧，个餐盒咧，跟住之后系劲唔舍得嘅， 唔舍得 食添啊，咁跟住好啦，咁啊呢个之后啦，咁我就自己揸住我自己嗰本家政书啦，喺屋企就学煮咗一个冬瓜嘅。唔知豆腐羹咁嘅物體，咁啊煮完之後，其實我覺得係難食嘅，因為咧我懷疑我加啲生粉太多，因為我諗下係因為我頭先我一開頭煲嘅時候個份量，我覺得少得滯，因為屋企好多人噶嘛，成十個八個人，咁我見唔夠，咪加啲水落去，加完啲水好似淡得滯喎，狂倒啲生粉落去，因為倒到咧成嚿嘢咧就好似嗰啲痰咁唔好食嘅，總之。 但係我好感動嗰樣嘢就係咩咧？我屋企人放工翻到嚟，跟住我畢俾佢哋食。我已經唔問嘅， 係 我講得屋企人好淒涼， 係啊，愛嚟嘅， 係啦，我就係想講真係好有愛， 嗯， 佢哋係食曬咯， 嗯， 食完之後 邊個食最多？ 唔記得啦咁就，但我好記得嗰樣嘢就係佢哋有問，我誒仲有喎，掉咗佢咯，佢哋唔好啊，攞嚟一食埋佢咁， 嗯。 即系我觉得嗰下系哇咁难食嘅，即系仲要系屋企人个个食家嚟。 我觉得呢个感动， 感动，因为你明知难食， 好睇过好睇过，煮得好好食啊，咁咪完咯。冇乜爱噶嘛，应份噶嘛。 咁死啦！我真系冇乜爱啊！我女咧而家拎啲学校家政攞啲嘢翻嚟咧，即系首先同我大女拎翻嚟咧，唔系我话想食，佢就话你唔好食啊，好污糟噶。咁样 咁你就真系摆低。 咁我梗系唔食啦。咁佢都咁講咯，你唔好食喎，真係 唔緊要，你嗰套西片嚟嘅，唔得可能真係污糟㗎。係 啊，佢認啊，佢話唔好啊， 因為整嗰個過程當中又 冇錯啦。咁然後跟住個細 咁佢拎翻嚟，佢唔掉咗個鐘頭， 咁都要拎翻嚟， 俾你望一望啦。 老師要佢哋拎翻嚟， 好似當係手工咁啦。你同 係啊，冇辦法一定要拎翻嚟㗎。咁然後跟住阿細女拎翻嚟嗰啲咧，其實我有呢個經驗之後，都第一句問佢，其實衛唔衛生㗎咁樣。咁跟住佢話 OK 衛生，哦咁得啦，咁媽咪就食啦。即係我唔介意個味道啊！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乾淨咯，呢樣好緊要咧。而家疫情咁嘅情況， 我都介意個味道，因為我覺得人生於世啊，去到呢個年紀咧，真係好容易肥噶嘛。咁如果我真係要 嘢食， 係啦，如果真係要肥，我真係要為國捐軀嘅，係咪係為區捐國嘅？咁我梗係要食一樣我覺得好食嘅嘢啦， 咁先至。捐得有价值， 系啊，捐得个区有价值。 但系你哋嘅小朋友煮翻嚟嘅，几难得啊！ 佢唔介意咯， 系佢唔介意， 系啊，因为佢都话真系唔系好食到咁。 但系其实你哋有冇谂过系真系佢哋只不过表面咁讲，其实想你哋食嘅咧？因为嗰个画面，我睇住屋企人好开心，好期待我整，即系我拎啲乜嘢出嚟嘅时候，嗰个画面 我觉得而家啲细路唔会咁样，因为而家啲细路咧已经好口刁啊，佢哋知道咩系好味， 系啊， 即系你嗰阵真系唔系好知噶嘛，即系你几可又落街食啫？你嗰阵 都多噶，因为我嗰阵时细个屋企人成日要落街食饭，所以我就话其实佢哋个都系食家嚟嘅，系啊，都食 爱啦。你呢 咁佢真系好大嘅爱啦。 系啊， 咁你哋真系嗱咁讲到咁啦，夹硬唔好话夹硬啦，真系塞落口食咗落口嘅，你小朋友煮俾你食嘅嘢，你记唔记得系啲乜嘢？ 我記得啊，我個女煮咗每一日起身煮隻蛋俾我咯。 哇， 好好喎，係每一日起身 ，OK 喎， 好感動喎。 而家就比較即係佢太忙啦嘛，考試啊嗰啲咁嘅時候就比較少啲。 嗯，每一次就係煎一隻蛋啫。 係啊，佢學煎蛋先咁啊， 好好啊。通常如果屋企又有姐姐，如果一定要姐姐做啦。 有進步嘅，第一日嗰劈嘢咁樣嘅， 嗯，散晒咁咯，就食唔到蛋殼已經好好噶啦。 咁第二咁睇住佢有進步咯，咁都好好睇咯。除咗係食嘢嘅問題，係睇到佢嗰個獨立啊嘛，慢慢佢願意即係做下家務，因為有時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好幸福啦，即係有某啲家庭係有姐姐幫啦，或者阿婆婆啊咁樣啊。咁但係如果突然間好似阿 Annie 咁樣，我係被逼噶，突然間移咗民啊！啲家人係 啊，冇理由餐餐都外賣噶嘛， 係啊，咁所以就要學下咯。呢個係 生存技能啊， 係 Annie 咧， 都係即食麵。其實我好滿足噶啦，即係佢又冇打寫嘢啊，然後跟住嗰個面又唔會做到淋謝謝啊， 有煲熱水嘅情況已經係咩？ 係啦，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又識刻開個火咧，咁我覺得其實佢已經好叻噶啦。 嗯，即係事實證明，原來而家咧呢個現世代咧真係已經改變咗，以前大家會覺得有愛最緊要。而家就唔係嘅， 唔係有愛，但係都要好食， 唔好食嘅 都要好食， 屋企人都冇情講。窗外白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好厌。我面看有你，却在等，前后逐点贴近。A little 再试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0: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调查7宗上呼吸道感染爆发个案，涉及7间小学。中心会安排受影响班别的师生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会建议受影响学校在未获得检测结果之前，停止面授课堂和活动不少于7日。中心話，停止面授課堂7日的安排適用於由今日開始被中心確立出現爆發個案的學校。中心公布調查的7宗個案涉及的學校包括加諾薩聖心學校私立部、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天主教柏德學校、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基督教香港信义会深信学校、培基小学和元朗朗平村惠州学校，总共涉及169人，全部情况稳定，无需入院。今个星期截至今日下午5:00，共有130间院舍学校爆发上呼吸道疾病个案，共涉及120间小学，比截至昨日下午5:00是多38间。油麻地广东道唐楼星期日发生致命火警，尼泊尔驻港总领事馆和多个尼泊尔组织在唐楼对开的行人路举行悼念仪式。尼泊尔驻港处理总领事形容事件是重大损失，期望政府首要为受影响住户提供住屋支援，并跟进死伤者名单。起火单位被指是无牌经营的尼泊尔餐厅，被问到会不会提醒在港尼泊尔人有关的情况，他说如果有发现会加以提醒。警方拘捕一名33岁男子，涉嫌促致未满16岁的人士制作色情物品，刑事恐吓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警方说，早前接获一名女童报案，说在一名男子的唆使下，将自己的裸照传送给对方，之后再受到威胁。警方经调查之后拘捕怀疑涉案男子，并发现超过200张女童裸照，相信涉及十几名女童。科大学生周子乐的死因研讯第三日，警方东九龙冲锋队第三队队员秦子杰表示，秦志杰表示，去年11月3日晚收到指令到唐俊街和至善街交界候命，警车驶至近上德村巴士站的时候，看到150至200名示威者叫嚣并发出镭射光，示威者不断投砸玻璃樽、砖头和铁枝，他于是举起内有10发布袋弹的防暴枪戒备。秦志杰说，警方在凌晨1:30沿住唐俊街推进，有人从上德停车场3楼向地下警员投掷雪糕筒，他警告示威者不要再投掷杂物，一名黑衣示威者没有理会，继续拎起另一个雪糕筒。秦志杰说，为了保障自己和其他队员的安全，所以向该名示威者发射布袋弹，但不确定是不是击中，之后黑衣人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消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878点，是升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11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3.94，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09， 人民币 6.562，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87， 澳元对美元 0.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78.2美元，卖出1879.2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听朝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油麻地广东道唐楼发生致命火警，多名在港少数族裔市民伤亡。 以下是尼泊尔裔香港人 Dave 的心声。 Unfortunately, our community lost our innocent, peace-loving Nepal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Hopefully,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comes together to assist those fire victims, families and children. 香港电台， 不同社群，同心慰问， 与你同行。 We care about you. Namaste, we care about you. 甜甜有没有听过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10点到1点全新组合风骚快活人啊？ 豪叔叔梗有啦，我仲知佢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需要听众透过 Facebook Live 踊跃参与。 叻啊！但你听真下佢哋嘅全新环节组合啦，包括有瞬间看 Channel， 又有风骚稳就业计划，推出咁多唔同嘅环节内容，都系想吸引你哋收听啫。因为你哋收听一次 就可以救到三个人，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三个风骚快活人。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新聞回到嚟繼續敏感時刻，我想問一問 Annie 一個問題先啊、我唔問問大人住，因為問大人就係唔好食就話就真係唔食噶啦嘛。Annie， 如果你嘅小朋友真係你嘅女女冇講俾就真係冇講俾你聽啲嘢食污糟嘅話、你會唔會好開心食咗佢啊？ 咁我都會食嘅。 嗱，咁去到呢度，你寧願你嘅小朋友係講呢樣秘密俾你聽，定係唔講呢個秘密俾你聽 啊？咁啊，梗係講啦，靠害咩？ 一陣間阿媽有事， 咪就係咯， 拉肚子， 係啦，邊個係最終嘅受害者？ 又煮唔到今晚餐饭， 几大件事啊！ 即系其实原来小朋友有秘密最好应该讲俾屋企人听，系咪咧？ 我觉得即系都系噶，即系都系要睇嗰、那个嗱。其实秘密咧，我谂人人都有嘅，争在咧嗰个秘密系一啲真系。長好長期都唔可以講出嚟嘅，定一啲短暫嘅秘密，即係例如我諗，如果你話好似頭先你講嗰樣嘢咧，話 嘢食污糟嘅，但係講 係啦，但係當你咬咗一啖之後就話嘿嘿嘿，其實跌咗落地嘅咁樣嗰啲咧，咁惡作劇咯，咁呢啲就得啖笑啦，咁但係我諗 秘密呢樣嘢咧，如果係成為咗即點講咧？我覺得秘密咧，如果嚇係可以即係大家 share 話到俾你聽一個都幾重要嘅一個，我心底裏面我唔會話俾人聽嘅秘密的時候咧，你會覺得同呢個人好似拉近咗， 嗯， 即係個感覺啊，即係哇，佢竟然呢樣嘢都話俾我聽，咁你突然覺得喂，原來我哋真係好肝膽相照啊，乜都講得。但係調翻轉，如果有一個秘密，即係嗱，一係你就唔知道有一個秘密嘅存在， 嗯、 但係如果你又覺得喂佢有啲嘢嘅，咁但係又唔講俾我聽嘅，咁咧就反而成為咗大家嘅隔膜咯。嚇、 嗯， 所以我咧其實都幾介意我啲仔女咧，如果對我有秘密㗎，我都有陣時成日同佢講話嗱，你咧有乜嘢都要話俾媽咪聽嘅。我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咁樣同佢講。 我覺得我唔同意喎、 啊，係我都唔同意、 啊。咁你係咪乜都話俾佢哋？ 唔會嗱，咁然後跟住佢都會咁講嘅。 咁咪係咯， 嗱唔係即係佢都會話，其實佢點講咧？佢而家大咗都會有陣時話媽咪，我有啲嘢唔話俾你聽。咁我話咁唔緊要啦，你自己解決到。哦咁就得啦。但我想話俾你，即係我會話俾佢聽，就係其實我係好願意去知道。如果你有，即係其實我好擔心個秘密係佢嘅困難啊。即係嗰個秘密係唔係？ 咁應該你講話，你有困難一定要話俾我聽。咁我有秘密一定要話。 嗯嗯嗯嗯，係咯，要解釋清楚俾佢知道啊。係啊， 因為咧，我都覺得如果作為小朋友，其實無論咩年代都係嘅，即係心裏面一定有啲秘密唔想講俾屋企人聽。 你有冇㗎？ 咁一定有。 你有冇啲 keep 到而家㗎？ 有好多， 好多添啊！ 好多， 你唔通同男朋友幾時嘴都話俾阿媽聽咩？ 係咯， 嗱咁呢啲唔係秘密。 你有冇話俾你阿媽聽啊？ 咁梗係冇啦。 但係我覺得唔覺得唔係秘密啊？ 佢都唔會問我啦。 嗱，可能佢只不過係都係唔費事問你，你有啲咩你直接講，即係類似嗰啲，係啦。但係 呢個算唔算係秘密咧？ 你會 double standard？ 佢問你，你又會唔會而家即刻講啊？ 我都唔記得咗， 唔係當日啊，即係你交出啦，即係當日啊，當你二十歲啦，你出完街，你頭先做過啲咩？你會唔會講啊？ 係 啊， 咁咪係咯。 咁呢啲係其實有少少係叫做唔係秘密啦，叫講大話啦，其實係 都唔係， 你有權噶嘛， 你冇出聲就啲叫秘密咯。 你而家銀行有幾多錢咧？ 嚇！ 嗱，你冇講冇講，你 係啦，你唔好講。咁呢啲就係你嘅秘密 啦。譬如 唔係啊，唔係，我啲朋友問 係啦， 即係啱啊。咁你唔 咁我就會話唔講咯，就唔會講一個錯嘅數字。 唔講就秘密咯， 就秘密咯。但如果你譬如問大人問完你，你話俾佢聽，我而家有五千蚊，我只得五千蚊，咁就叫講大話咯。 嗯啊嗱，咁如果咁啊， 成五億噶嘛。 係咁嗱，如果我阿媽問我咧，喂，你頭先出街有冇有啲不軌嘅親密嘅行為？ 係我唔講，咁咪秘密。 咁我就唔會答唔講，我會話冇咯。 咁你咪 係啦，所以喺我嘅角度，我會答冇咯。 咁即係點啊？ 講大話 係 啦，即係我會講大話。 唔係點解你要講大話？你就講我可唔可以 keep 翻我自己一啲 privacy 咯？ 咦，我真係又唔識得咁樣講喎。 我都唔識。 咁因為你咪冇個 privacy 嗰個 concept 咯。係啊，其實我會覺得我嘅成長 咁嗰個年代係冇乜咁樣嘅。 即係阿媽入嚟房咧，都真係直入㗎。你會敲門啊？ 敲門都唔敲，咁你而家唔會唔敲門㗎嘛？ 而家唔會啦， 係咯。我哋唔可以，我哋呢個板塊嘅阿媽係夾住喺呢個traditional 同埋呢個開放 liberal 中間噶嘛，我哋阿媽入嚟就可以唔敲門咧，但係我哋入去個女房就要敲門噶嘛，咁佢哋冇俾，即係我哋阿媽冇教育我哋咩叫私隱啫，係 啊係啊係啊， 但係而家學校有教啲細路係咩私隱噶嘛， 係啊係啊，喂我嗱問你一個問題啊，又譬如嗱你講到私隱呢個問題啦，嗱譬如我哋呢啲叫做嫁咗出去另一個家庭啦，咁可能我哋都會俾條鎖匙。家長啦、啊，即係譬如你都要俾寫條鎖匙你媽咪啦，屋企鎖匙。咁佢即係以防即係佢出入方便啊，或者有啲咩我唔見咗條鎖匙，佢都會有啊咁啦。咁如果啊佢嚟你屋企，其實你覺得佢應唔應該就咁就攞鎖匙開啦咁樣，定係都應該叮噹咁樣咧？縱然佢有條鎖匙，你介唔介意真係佢？即係好似自己屋企咁啊！嗱，佢唔喺度住嘅，但佢有你條鎖匙咁解啫。 呢個真係好大討論空間，因為有一次咧，我阿媽嚟到屋企咧，然後咧佢唔知喺邊度街，即係啲街有啲贈品咧，有兩隻徽春啦，咁佢貼咗喺我埲牆嗰度。咁我埲牆啱啱油完油咧，又用膠紙貼， 就有印啦。 咁跟住第時你你。即係佢可能喺我女喺我女嗰度貼咗學業進步咁樣，咁但係或者你揮春唔可以擺好耐啊咁樣，咁到時我點搣咧？咁我覺得你又冇問過我，咁我啱啱又猶豫咗，咁我真係有啲好有點，即係你要直接同佢講啦，你條界線喺邊咯？你條界線喺邊咯？如果佢有鎖匙嘅話， 係啊，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冇乜所謂啦？咁樣 唔係我諗同每一個人一樣嘅啫， 個個唔同。我 等於其實男女朋友都係嘅，或者老公老婆都係㗎。咁有啲老公即係有啲老婆問老公攞錢，你自己去銀包拎啊？有啲唔得㗎嘛。 就等於有啲人就會電話，就好似你上次講話，有啲乜嘢你叫，即係你老公叫個女女自己去你電話度抄，但係有啲就係你直情你唔使知點啊，你響都唔關你事啊，即係會係咁噶嘛， 即係等於有啲老公會上繳曬所有人工，有啲老公又唔會嘅，有啲就而家仲興就係經濟獨立嘅， 嗱咁講到電話，你覺唔覺得如果佢即係哇好似好秘密咁樣咧，即係嗱佢唔係特登秘密嘢話喂冇電喎咁樣，咁你會覺得哦？即是喂两公婆喎，使唔使咁喎，我又唔係要 check 你啲咩，咁你会唔会觉得即係即个心会有啲唔知点呀，即觉得 心就肯定自然有㗎。 揞住。 但係如果你都有啲秘密，大家都係咁囉，咁好公平囉。 咁所以咪大家开始越嚟越喎，咁我有好多秘密你又有好多你啲私隐啦，大家越嚟越多呢啲私隐啦，咁其实一家人会唔会就越嚟越大家咁样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有個溝通或者有個共識嘅，咁可以講明話就係我唔係有心呃你，但係有啲嘢我都想自己 keep 翻喺自己心上面，即係我覺得可以講到清楚。因為我自己就算係屋企入面咧，我界線咧就係、是、我啲阿姨成日都會突然間衝入嚟我屋企嘅，但係你會話俾我聽話，喂，我準備攞啲湯過嚟俾你，係 啦，講聲先，係啦，啱， 你唔需要直情去到我門口都敲門嘅，你可以直接入嚟嘅， 係，因為你知道佢要拎啲嘢嚟啊嘛， 係啦，即係起碼俾我知一。知咁就已經 OK， 所以我的界線其實係兩邊嘅中間咯，即係你話掂掂得可以掂，但係你係咪唔掂得 通知我先，或者我啱啱沖緊涼，我即係摟住毛巾走出嚟，咁你又突然間開鎖匙開門喎， 係啊， 好尷尬。 電話都一樣咯，即係電話你譬如同我講你話，喂，我想去你個電話簿抄翻阿問大人嘅電話號碼咁，咁你同我講我 OK， 咁你咪抄咯，係啊，所以我覺得可以嘅，睇下你點樣去溝通嘅啫。 同埋我覺得秘密一樣嘢咧，其實大家就係諗個秘密。是一件什麼事件、但是為什麼人要 keep 一個秘密呢，就是那個人 keep 了秘密是不想其他人的有反應、即是等於、譬如我亂說先、我說原來我跟阿莫有地下情的這樣、我們自己 happy 得啦，我不需要人，我和莫你自己 happy 得不需要人知道的嘛、但如果我要將這個秘密說給莊安兒聽、莊安兒就會有反應的嘛、 我沒有的 你冇唔好，你若 如果我係表現鎮定， 你表現但係心入面就哇嚇咁啊！阿莊兒嘅反應係好多時候咧，跌咗個蛋糕嚇咁樣嘅佢。咁嗱調翻轉個秘密，譬如卡文佢作為公司嘅我哋監製，咁我哋喺辦公室度談戀愛，咁可能佢都有個反應。咁點解一啲人要 keep 一啲秘密，就係其實唔想外周遭嘅啲反應啊，或者你擔心我哋咧？或者你擔心其實阿莫莉是一個浪子，佢喺度玩弄我感情，即係你會有啲反應。嗰啲人 keep 秘密嘅時候，就我根本就唔想有呢個世界嘅反應。 咁但係你有冇諗過咧？譬如我哋一齊合作做節目啦，咁譬如你兩個有特殊關係啦，咁譬如我又唔知啦，咁跟住咧，我可能喺敏談面成日講阿莫莉是非啦，咁或者有時候有啲嘢我 咁你唔講是非就得咯。 但系即系有啲嘢我唔系太觉得，佢咁做好似唔系几好。 唔系，但系我 同敏婷讲，点知原来你两个系一对啊？咁样我系好傻。 我调转嚟谂啊，如果莫莉同埋 Annie 咧系有地下情，我宁愿唔知 道。哦，系 咁、我乜都讲得噶啦嘛。 你同埋你唔需要尴尬咯。 你亦都唔需要尴尬啊！你 系啊，即系反而知。但系会唔会有一日？ 你有冇睇天能啊？天能嗰句名句就是ignorance is our privilege 嘛， okay？ 即假如我不知道你哋两个是有一手一脚的，咁我讲乜都得啦，讲完好开心咁样，我咪就系、 是。但系嗱，就咁样。如果秘密咧，从做到我即系离开呢个节目，我都唔知咧，咁就冇问题啦。因为真系 ignorance 嘛，系我个 privilege 咁啦。但系如果有一天咧，唔知点样俾我知道之后，我咪个回想，我就会歪大去天能咁啊，歪大。有跟住就觉得，哇，我好傻妹、啊，哇，我咁样，哎呀死啦咁样，即系你会 咁。但系冇，咁你都离开咗啦嘛，你话。 咁但系我就会觉得系你两个都唔系我朋友， 即系我觉得 唔话俾我听。当我傻妹， 可能其实佢都系唔想伤害你咯，就等于你嘅仔女 唔想你麻烦啫嘛。 系啊，你个仔女有阵时有啲秘密唔讲俾你听，就系知道啊妈妈会担心，妈妈会唔开心，又或者我自己解决 到。世界嗱，我有个例子，我觉得我个朋友做得好啱我，即系可能我嘅谂法唔同啦吓。即係佢個 唔係喎，敏達我掰你今次 係啊， 你乜都未講，我哋就 唔係即係 佢知道 上次講嗰啲嘢 啊，係啊，即係佢知道嚟做咩？即係佢知道又要擔心，又要記住講嘢。即係我有個朋友，佢爸爸過咗身之後，咁咧佢就收到一個女人嘅電話，咁咧然後就話即係梗係咁啦，咁你都諗到啦嚇，咁咧佢就 就見嗰個女人啦。咁、個女人咧帶埋個細路出嚟。咁、跟住我即刻問有冇嚟？其實有啲嘢唔使講啦，你哋大家成年咁、我問有冇驗 DNA 先？佢話唔使驗啦，其實嗰個細路個樣同我阿爸一樣嘅，一模一樣嘅咁、樣咯。哇！咁佢係咪要錢定點樣啊？我嗰個都叫係半個阿妹嚟定阿細佬咁樣啦，咁樣啦。咁我話你咁你諗住點啊？咁其實佢哋有即係四兄弟姊妹咁樣啦，四兄弟姊妹知道曬，咁佢哋就幫個阿爸去搞掂呢一個，即係呢個亡父啊，搞掂呢個秘密，就夾錢去俾呢、這個細路啦嚇，就去繼續讀書啦。咁佢阿媽咧當時已經係即係啱啱喪夫啦嘛，佢哋四兄弟全冇講過俾阿媽聽，跟住。隔咗三四年之後咧，呢位阿媽媽咪咧都走咗啦，同埋係佢覺得佢老公好愛佢哋走，咁、why not？ 咁、如果你係嗰個媽，你寧願啲細佬個細即係細路講俾你聽，咁講俾你聽又點啫？咁你會覺得哇，我老公呃咗我成世啊，然後我好唔開心啊咁樣。 嗱、所以咪就話秘密嘢，即係就呃細咯。 係啊，呃細咯。 係啊，即係千祈唔好中途知道咯。 但係有一個秘密咧，就係發生我屋企身上面嘅，咁、就係我婆知道，因為我婆咧之前生前嘅時候咧，佢已經好老噶啦，咁、有一次曾經都哇爭啲走嘅時候啦，咁好翻，咁但係好翻嘅時候咧，佢一個最親嘅哥，因為佢有幾個兄弟姊妹，咁、其中佢最錫佢最親嘅阿哥咧，突然間走咗，咁佢喺嗰個時候咧，我啲舅父阿姨全家人選擇唔講俾我婆聽、因為我婆都已經年紀好老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因為佢啱啱先大病完，即當然佢有個長期病患啦，咁意思係佢身體好翻少少，咁、選擇唔講。但係隔咗唔知好似年幾兩年到，因為佢發現佢阿哥點解唔打電話俾佢嘅，因為佢阿哥真係耐唔耐打俾佢，好錫佢。或者佢啲小朋友，即係佢講緊佢阿哥嗰邊嘅小朋友，都成日打俾我婆嘅，但係啊好少再提，即係打俾我婆嘅時候都再好少再提佢阿哥嘅嘢。咁跟住有一次咧，我婆係同翻我哋講，其實原來佢係估到嘅咯。所以其實慢慢反而估到唔係唔好，但係起碼佢知道大家只係關心佢先至唔講，而其實佢原來咁樣嘅時候可以慢慢慢慢慢慢，可能佢 cover 得反而好啲。 係啊，佢知道，因為佢知道如果你講俾佢聽，邊個走咗啊，咁啊喊咯。咁跟住佢咁諗，點解大家唔講俾我聽咧？其實就係唔想我啊咁樣，佢冇咯。 咁但佢冇遺憾咧，即係譬如 佢冇同我哋提過啦。但係佢就好錫佢老婆，因為佢老婆都係即係我佢阿哥個阿婆，佢阿哥個老婆即係佢阿嫂啦。原來以前細個喺鄉下都係佢好姊妹嚟噶，咁所以就反而佢哋就兩個好好關係，咁到而家都繼續 keep， 即係嗰陣時都係 keep 住好好關係咁樣咯。 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你旁情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计提早阻止。台词若讲错了，已被沾污的友谊，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变，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多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其实我只想被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面出走，厚面皮色演好。 如果咧時間真係可以倒流嘅話，繼續 keep 住個秘密好啲，定係你會選擇講翻個秘密俾對方聽咧？啱啱聽過係林家謙嘅《時光倒流一句話》。 Annie， 之后而家有冇谂到几分钟之后都觉得我哋都觉得啊，好似都 OK。 其实咧有道理嘅，你哋即系讲过咧，话即系 keep 住个秘密，唔想讲出嚟咧，都系唔想即系家人啊，或者你关即系关心你嘅人担心啦、咁。因为你哋咁样讲咧，我忽然之间又想起咧，我其实最近咧都啊，其实而家讲咗咪唔系秘密啦，嗬。 你想唔想讲秘密同我哋分享 秘密嘅 其实我就真系觉得唔系好咩大件事嘅啫，但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就好系。其实我谂咧，我有少少系真系混乱秘密同讲大话呢两样嘢。 哦， 即系有阵时你对住一正如你话你唔话俾婆婆知佢嘅哥哥走咗，咁、其实即系都系一个大话啦。 即系冇讲， 因为佢都冇问， 系啊， 即系佢冇问，哎呀，点解最近阿哥成日冇打嚟嘅？咁、你就唔出声， 系啊系啊系啊， 就完全冇答任何嘢，咁、就未至于讲大话啦。咁、但系其实我谂 feel 到嘅、即系唔答，即系都 understand 啦咁样。咁、譬如即系最近即系都你之前一轮啲疫情都好犀利噶嘛，即系香港。咁啊，我有我嘅妈妈咧，佢唔系喺香港嘅，佢喺第二度住嘅。咁佢都好担心，我哋成日都打住问你点啊，你哋点啊咁样。咁跟住佢哋嗰边疫情亦都好劲嘅，咁佢亦都即系自己都好担心。咁嗰阵时咧，佢就好担心我逢礼拜三咧就要嚟电台嘅，系啦。咁咧又觉得你知电台都曾经试过有啲 case 啦，系咪？咁佢都好担心，跟住都可以担心到一个。点咧？就系话原来佢逢礼拜三知道我要嚟电台咧， 佢就 瞓唔到噶啦。唔系佢走唔到我，因为佢唔喺香港噶嘛。但佢就好瞓唔到，会担心啊，打住电话问住，然后跟住后屘去到一个点咧，就同我讲，不如你唔好做啦。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好啦，咁我唔做啦，咁样。咁话，咁你即刻就要去辞职噶咯？我话好啊，我而家即刻同监制讲啊。 但系你就冇讲俾佢听。 咁梗系冇啦，我觉得因为件事系唔关事噶嘛，两件事唔通真系即系，但系我又唔想同佢争拗啦。咁所以结果咧，呢个大话就其实讲到今时今日嗰啲。 以為我逢禮拜三係冇嚟嘅。 係啊， 係啊， 係啊。咁但係好彩咧，就係 但係之前仲偷人整啲嘢食。 唔係，頭先個重點就係秘密同埋大話嘛。你呢個係大話咯，但係唔係秘密咯，全香港人都知㗎啦。 唔知系咪？但我覺得其實個遲早都會知 道。唔係你個秘密係你講咗個大話俾你阿媽聽噶，而唔係你喺香港電台做，唔係一個秘密嚟噶。你明唔明個分別啊？ 明明地，等我諗先。 我先聽一節十一點鐘新聞，陣間再問下 Annie 係咪真係明先。 挑细选罪名控告抗争的议员，他说估不到警方说他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之外，更加以损害人身罪条例检控他，认为当局将他形容到好像要进行生化袭击一样。许智峰说有心理准备，无论是不是留在议会，政治打压陆续有利。欧盟驻港澳办事处说密切关注并跟进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因为立法会内发生的事件而被捕。美国辉瑞药厂公布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最后阶段报告，显示疫苗的有效率达到 95%， 并且未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另外，疫苗的有效率横跨不同的年龄和族裔，即使对65岁以上的人士，有效率亦都能够达到 94%。辉瑞说计划在几日内向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授权使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897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1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7，人民币6.564。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51美元，卖出1,878.24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朝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我是郑子诚，在电台我是音乐情人，在电视大家说我是完美奸人。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没有什么阴谋的，只是想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若果你们还想看我饰演的电视角色，就要在今年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前加回个机顶盒，又或者换过架数码电视机，因为你那架有雪花的模拟电视很快就看不到了。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在明年7月15号之前申请，查询电话是2922-9230。 音乐说，袁伟豪的音乐选择。 BGs 啊，我好中意。初中的时候，每日翻屋企都会睇佢嗰阵，我睇 LD 嘅嗰阵。 系。 看 LD 看完他的、那個、即歷程、啊、那些經典金曲、啊、譬如說是 How Deep Is Your Love、啊、跟著就走去房就拿部機就去打帶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 音乐说说故事。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新聞回到你啦，繼續敏感時刻。咁啊，頭先我哋啊 Annie 同我哋分享嘅就係家庭成員入面應唔應該有秘密咧、 其實點解我想講呢個話題呢，因為我有一次喺個外國嘅網站度咧，見到有一扎連可能而家已經係成人，但係佢哋咧就講開呢個 topic， 就話啊、有冇啲乜嘢咧係你細時做過嘅，一路都唔敢俾父母知嘅、大家投票講下啦咁樣。咁我就發覺咧，哇，原來都即係五花八門。乜都有嘅喎，咁樣咁其中我覺得有啲咧都幾我覺得幾大件事，咁而嗰啲人回應嘅留言都係話：哇，唔好講啊，呢啲真係唔講得噶，死梗噶咁樣啦。咁譬如其中有啲咧，就譬如有一個就話佢咧係有紋身，即係年青時做咗紋身，但係當然啦，喺阿媽面前就梗係遮住曬啦。咁所以到今時今日，父母都唔知嘅。 哇，几多年啊？佢 成人嚟噶啦， 佢有啲位置可能真系睇唔到， 系啊， 劈劈 系啦，冇错啦，啲私人部位咧，咁一定唔会讲啦。咁有一个咧就话佢系， 但系我系只要我女儿做咗，我都唔需要知道，佢要讲咪讲咯。 唔知，但系因为 佢 开通啦。 哦，你头先我唔需要。 我最紧要靓咯， 系。 同埋因为我唔需要，我甚至冇兴趣去睇下嗰个去纹啲乜嘢。但系总之唔该你靓。 但可能佢点解唔敢讲咧？佢话因为其实佢屋企系守旧嘅， 反对啊， 系啦，传统嘅，咁所以佢哋唔敢讲咯。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呢啲秘密咧唔敢讲嘅原因咧，系因为知道系有少少违反屋企嘅一啲父母嘅期望，或者佢哋嘅一啲要求，所以佢哋唔敢讲出嚟，即系就自投罗网。俾人鬧啦咁樣，咁有一個咧就話咧係自己嘅性取向，即係到今時今日都唔會俾父母知嘅， 咁咪又係屋企嘅問題咯， 係啦，係啦，係啦， 傳統啲嘅屋企， 係啦， 即係所以我又講翻頭先，我覺得咁我哋嗰個 conclusion 係啱，唔講出嚟係因為唔想有其他人嘅反應啫嘛， 係，無論呢啲反應係擔心。責備 係啦， 因為佢哋 通常如果佢遇到你嘅反應好 OK 啊，哇！你性取向咁啊好嘢啊，咁佢一定會講俾你聽啦。 即係所以佢咪會自己首先會有個估計到，哇！如果我俾阿媽或者老豆知道呢單嘢咧，其實佢哋冇嘢嘅，咁我就唔介意講。 因為你要嗱，你頭先嗰個例子處理阿爸阿媽嘅反應同埋情緒係好麻煩嘅一件事嚟。係 啊， 係 啊。 其實你係講唔到咩去處理，你只能夠跟佢 order 做。咁係咪 day one 唔好去激發啊？呢個同處理老細嘅情緒一樣啊！你最好唔好做一樣嘢咧，令到你老細叫你入房啦，係嘛？ 但我想話咧，保持住呢個秘密嗰個人咧，即係例如好似我咧，即係叫做對阿媽講咗個大話，話我即係辭咗呢份工冇做啦咁其實咧，原來我咧都會咧有內心嘅掙扎嘅喎，即係我唔會覺得咧，講完之後哇鬆曬啊，以後佢唔會再煩住我啦，即係我唔會咁樣喎，而係我反而咧覺得即係有嚿嘢壓住喺個心度， 因為你始終都要控制，即係你都要處理佢嘅情緒咯，一係你始終處理佢今日嘅情緒， 我覺得係處理我自己嘅，即係我講完呢個大話， 咁你都要啊，因為你其實你係未解決㗎嘛， 未㗎， 你係用住一個大話嚟解決㗎嘛， 所以我嗰刻咪即刻同阿敏大人講咯，我話你。 記唔記得我即刻即係 send message 俾你？哇嗱嘢，即係我咧就咁。但係咧，雖然你都話係咁噶啦，唉，對住阿媽有陣時都要講啲善意嘅大話㗎，咁樣。咁咧，我覺得抒發咗咧，俾有啲人聽下咧，咁樣咧你就會覺得啊，好似有人同你分擔咗。 即係起碼你做嗰樣嘢，唔係啊，你同你阿媽講咁大逆不道啊，咁樣你就係咁，我即刻你就會即刻阿媽，我即刻辭職啦，咁 唔係即刻揾卡文啊， 係揾卡文啦咁樣。但係你咁樣即係你。人哋即起碼有個人體諒你而家嘅處境咯，同埋知道你唔係十惡不赦咯。 秘密咧，即係如果係呢類咁嘅秘密啦，又牽涉到即係擔心其他人嘅感覺嘅時候咧，嗰、那個 hold 住秘密嗰人咧，其實係好辛苦嘅。 嗯、 即係總係需要揾一個半個人咧、嗯，去同佢 share 下個秘密。 咁又講翻啦，所以就係我同阿莫咧有地下情，我唔講俾你聽咯，我唔想你辛苦。 同埋呢個其一啦，其餘嗰樣嘢。係，其餘嗰樣嘢就係佢本身守住秘密嗰個人，其實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壓力㗎啦。佢、 啊、 承受嗰個壓力就係、是，我就係唔想俾人知，咁俾人知咁點咧？即係可能佢自己都已經有個壓力，佢知道如果佢講埋俾佢父母聽，或者講俾其他人聽，佢要再承受自己壓力之餘，佢要承受埋其他人壓力。 啲父母有壓力嘅時候，佢又啲父母會講俾其他人聽 喎。 即係你一路好似傳銷咁樣。 係啊，個壓力係成二成、三成、四倍甚至以上嘅喎、啊。 所以如果我中咗六合彩，我一定唔會講俾你聽嘅。我唔想你哋。承受壓力好大力， 係咯。 咁其實你再講咧，佢話，但係有啲咧就係嗱，頭先講嗰啲啦，就係唔想父母擔心啦。咁、佢跟住呢一個咧，我覺得都幾，如果我係父母，我諗我都會幾 shock 嘅，即係話原來自己係冇畢到業咯。 嗯。 我呢、這個呢、這個都多人咁樣個、 啊，但 係 父母係唔知嘅喎， 即係扮翻學噶嘛有啲， 係啦，冇錯，扮翻學，係啦，咁有啲就係咧真係有翻學，不過轉咗係咯，即係可能父母係想你讀私生，跟住你教下我咧就想去讀藝術咁樣嗰啲咧，即係中途自己轉咗咧，但父母係唔知嘅噃。 呢個我覺得父母真係要體諒，因為如果真係唔中意讀嗰樣嘢咧，個仔女好辛苦，即係佢已經係為佢嘅人生去安排，佢唔係為父母嘅期望去做嗰個職業啊嘛。呢、這個我會企喺個細路嗰邊。 我早前咧訪問咗呢啲人，訪問咗一個人咧，咁佢而家係珠寶設計師啦，但係以前咧原來佢係讀。会计嘅，咁佢阿爸阿妈系劲开心，因为会计搵好多钱噶嘛，有份安稳嘅工，安稳嘅工，咁、所以佢阿爸阿妈咧就继续都话好开心啊，好开心，直至到咧个女咧真系觉得好唔开心，即系个受访者好唔开心，佢辞咗职，佢扮翻工。佢阿爸阿媽開頭係唔知 道， 咁、之後咧，俾佢阿爸阿媽都覺得奇怪，發現咗呢一件事咯。咁佢先至坦白話俾佢阿爸阿媽聽，係其實我辭咗職幾個月噶啦。咁、因為佢就原來想做呢個珠寶設計咁樣，咁、好似話中間佢哋都有少少爭拗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佢自己都係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啫。其實佢已經都喺度諗緊點樣開拓自己事業嘅時候都大壓力噶啦。 佢都已經盡做噶咯， 盡做噶啦，但係起碼做咗先啦、 啊，真係唔開心啊，係啊， 係啊，起碼我完成咗你想我完成嘅課程啦。 我覺得個父母嘅應該唔好 之後好似話好接受同好支持佢，好幫佢手添。 因為已經即係個仔女已經係盡咗能力，但係我自己真係唔中意啊嘛。 係，同埋我覺得即係家長可能因為某程度上可能佢哋都會嬲，但係其實之後諗翻嘅時候都覺得想個仔女開心都唔定嘅，所以都要另一樣嘢都係要體諒佢哋有秘密啦。佢哋自然想講嘅時候都會講俾你哋聽㗎。 有伴侣会恐惧，完美开心到累，要独处也恐惧，没有观众收看眼泪，面对自己似朗月照沟渠，无人亦端正地进睡，形象已挥之不去，人人也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人群里，说话细声到底惊困扰谁，浩浩瀚瀚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寞寞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自 纯粹怕粉碎我，热火会刺激谁？不太像我的我，担心会午夜睡。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惊恐即为何自处，痛我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坚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朗朗当当左右群里，那样怕碎到底惊心失碎，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相信自细敦厚善良，喝醉亦不醉。自从逃避天恩会后来，会被到我的堡垒，未曾承认眼泪悬崖废墟，言行极规矩，然后怕面对我心虚，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命途里，奋力去追，要讨好那些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路途里，有如镜子到底惊吓惊谁，好怕被日夜唱衰，日日醉醉夜夜会会在人群里，永未透 听过是许廷铿的新歌叫做《Fall》。剛才在一首歌之前就讲了一些小朋友不希望讲什么秘密给父母听、啊、 到大个都不想讲， 调回转会不会都有的呢， 即是父母不想讲给仔女听， 对，给仔女听 嗱，如果 都有噶， 有噶有噶嗬，应该都有。第一样咧就是我个女成日都问我妈咪啊，其实咧你有几多丝几钱啊？问我几次噶啦，你银行有几多钱啊？真系呢个问题都问过我。 咁细个就 问你啦，但系我觉得佢对钱冇乜 concept， 可唔可以婉转咁啊？唔好答佢。 我有答。我又不是讲大话，即系我就是话， 够你使就得啦。 系啦系啦，咁咪答咯。 系啦，你想买咩，妈咪都买到噶，咁样咁咪得咯。咁佢 OK 嘅喎， 整一句阿里买栋楼， 你系咪买到啊？ 未嘅，未嘅，未需要呢啲住嘅。系但系我就想讲啦，其实都几多屋企人咧，即系父母系唔系几想透露呢样嘢俾家庭成员知道。 我觉得唔好透露 吓，点解咧？ 即系第一，如果系仔女咧，呢个巴菲特讲噶嘛，即系唔好俾大概个意思啊，即系唔好俾啲仔女知道佢哋唔使做。一知道，一旦知道佢哋唔使做咧，佢哋成个人生就 冇方向、 冇动力噶啦，就唔积极啦， 系 啦。咁所以就唔好话俾太多钱佢，就啱啱够，等佢哋可以完成佢哋嘅梦想。否则连梦想都唔使啦，佢哋净系日日煲剧啊、拗脚趾啊咁样啦。第二嘅就系。即可能我年纪比较大，实在太多争产案啦，我见到。即其实如果大家，即我觉得可以共患难嘅人咧，系多过共富贵。 嗯， 系。 系啊，咁啊无谓啦。如果你好多嘅时候，嗱，如果我好穷，我就话俾你听啦。 但系其实呢个唔系应该早啲就讲咗，等佢哋即系可能写遗嘱嗰啲。因为如果个父母走咗， 唔使俾你资格，我俾律师得唔得咯？ 系我意思啊，咁啊系。因为如果我喺度谂，如果我即系直情系屋企人走咗之后，先知原来有咁多， 佢哋 争得仲犀利。 佢哋会谂噶。如果你即系当我当你啊，冇你有一亿先啦，你有十个仔女啊，嗰啲人就会觉得咁十个一亿啊嘛，咁啊每人1000。咪1000萬啦，咁公平啊咁。咁但可能你會覺得唔係喎，呢個仔佢讀大學都讀咗十年喎，使咗我嗰度已經使咗成千萬，即可能你會咁。佢哋未必係用你個 reason 嚟諗噶嘛。你講想唔想講俾佢聽？你中意點咪點。咁到時你如果唔係咧，就你臨走之前咧，佢就喺你面前戳戳咁轉，又話咁樣唔公平啊咁樣啊。 嗱，不過又調翻轉，即係如果係屋企好拮据啦，例如貧臨，譬如 破產 業啊，係啦，又失業啦，咩即係屋企又冇乜積蓄啦咁其實咧。啲家長都係傾向都唔話俾仔女聽，即係調翻轉係唔想佢哋擔心啊嘛。 但係我覺得有講少少幾好噶。 點樣講少少？ 就係屋企經濟唔係咁好啦，咁樣咯。你哋要即係奮發圖強啦。就好似就睇翻 Queen's Campus 嗰度係啊呢個後翼棄兵咁樣啊。就喺呢個女仔知道佢阿媽同佢講話，去到尾你都係一個人要靠自己啊。咁結果佢真係好勁喎，佢真係靠到自己喎。 咁但係唔玻璃心就係啫。 咁玻璃心就唔应该啦，已经。你想生个玻璃心咧？ 所以就系话都要衡量嗰个细路譬如几大啦。第一，即系如果佢真系一个小学生， 但系我觉得小朋友你都应该同佢讲，因为 系啊，知佢困难啊嘛，佢知道 屋企系唔系太松动嘅。 系啊，如果唔系因为佢唔明白，就系点解我身边啲同学个个都有玩具，偏偏阿妈你唔肯买玩具俾我，佢唔明噶。如果唔系， 其实我觉得呢个应该讲。 系，我都觉得系。 有好多时候。啊！我喺呢度出賣阿 O 個秘密先。阿 O， 我哋覺得佢理財好勁啦，唔係啊？咁其實就係佢都話俾我聽啊，曾經呢個秘密真係講噶，佢屋企嘅情況令到佢知道佢係需要去揾錢嘅。 佢講過嘅呢個，係 啊，係喺 on air 都講過噶嘛。咁其實好事嚟噶。 嗯， 系啊， 都啱嘅。好啦，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原来都几普遍咧，即系父母唔想讲俾仔女听嘅，就系、是、父母之间不和，甚至乎去到一个点咧，系想分开。咁当然有种种嘅原因啦，可能系因为大家关系即系出现一啲第三者咁样啦，亦都可能系因为性格不合啦。总而言之，就系大家已经系想分开嘅时候咧，其实呢啲，但系又未真系进行呢件事嘅时候咧，即系真系签字离婚咧，其实呢啲嘅过程酝酿期间咧，其实都唔会话俾仔女听，会唔会咧？系咪咁？ 咁有时啲。佢哋鬧交啲仔女都聽到啦， 或者冷戰咯，其實唔使鬧交， 睇到嘅啲細路仔，係啊，係 嘛， 好醒啊， 知啫，成一屋喺一間屋入面， 佢家爸成日唔翻屋企瞓，已經知咩事啦。 佢哋兩個成日互相一個喺房，一個睇電視喺聽。 除非你可以扮到好 friend 啊，一齊睇 Netflix 咁，跟住 Netflix 陣超啊，咁既然你都扮到咁啦， 都唔係，咁你好嘢啦，你係可以扮到咁啊， 因為我睇過一個係英國嘅調查啊，即係一啲已經分開咗嘅屋企嘅一啲叫做咩破碎家庭成長嘅孩子，佢哋回想翻，其實佢哋神早都知，即係其實唔好以為父母唔講咧，佢哋唔知，但係佢哋神早都知，但係佢哋而家回想翻咧，都係話其實好希望父母係一早話俾佢哋知，同埋亦都俾佢參與喺當中，知道兩個人發生緊啲咩事，但係原來到尾佢哋分開都唔會話俾細路聽係咩事，總之而家就係分開咗咁。 咁但係咧，我又唔明喎。其实你好难同个细路解释噶，即系要我觉得要 EQ 超高个人，同埋你个心情已经平复啦。如果 你仲要拣钱去同佢讲， 系仲要拣钱。如果唔系，你就因为你老豆咧出边有女人啊咁样咯。咁点解老豆唔可以有女人？嗱，咁我哋系一夫一妻制，你边讲呢？其实你谂下几艰难啊嗰件事。咁可能你又问翻咁啊，阿爸点解你出边有女人啊？你会点答啊？如果你阿爸？ 如果我点解我出面有女人，我咪会话其实因为我同妈咪冇乜感情咯。 咁你唔系中意佢先结婚嘅咩？ 感情呢样嘢可以转，感情呢样嘢我都冇谂过，原来冇咗咯。 咁你会唔会 咁同佢讲？原来我冇谂过冇咗咯。 爸爸，你会唔会唔再锡我啊？ 咁唔会。 咁但系你都唔锡妈咪咯。 因为我同你呢个亲情同妈咪爱情啊嘛。 有咩分别啊？ 亲情 爱情如衣服，咁我亲情如手足。 你真几难咁讲。你咪系讲一啲唔好嘅嘢咯。咁你系咪即系你令到如果呢个系仔嘅，咁佢觉得？哦，以後我認識女朋友咧，我其實就可以變嘅，嚇、我就除咗同自己啲仔，咁不過都可以離婚。即其實你有好多咧 inconvenient truth 啊， 同埋你要講 不方便嘅真相啊， 同埋你講好多前設話俾佢聽，其實係自己唔啱咯。 係啊， 你要俾佢知道呢一件事唔係一件好嘅事嚟嘅。如果唔係，佢哋真係覺得哦，我隨便結婚，我隨便離婚都得噶啦。即係唔好俾佢知道有呢、這個，即係唔好俾佢夾。有呢一個概念啊，最緊要。 即其實有啲大人都真係做錯咗，佢好難面對個小朋友咧去認錯啊呢樣嘢，點講咧咁樣？對唔好意思啊，阿仔，阿爸嗰日飲醉酒，所以 其實會唔會反而認錯咧？佢反而唔會對嗰個婚姻有一個錯誤嘅觀念咯，佢會明白真係做錯咗一件事，所以導致呢個結果。 咁所以如果你話父母唔講秘密俾仔女聽。是都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定是都是一件好事呢 不是一件好事但是 我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勇气去说、因为那段对白都真的挺难说的。 是大人都编不到的对白呢都没什么父母编到的。 我编到的但是 你做不做到的 先听接受一点半新闻。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三宗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源头不明，累计确诊病例5479宗。新增的感染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患者是76岁的士司机，住在沙田御田苑。预泽国，他在今个月10号出现病征，今个月16号最后一日翻工，同日去到医院求诊。另外两宗本地个案和早前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两名男患者分别50岁和82岁，住在葵盛西村六座。至于六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黑山共和国、印尼、英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政府表示，截至下午5点，一共有超过8900人经回港易计划网上预约系统申请下星期7日的时段回港，其中大约7800人计划使用深圳湾口岸，1160人使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发言人说，自年初实施强制检疫规定以来，不少香港居民因此停留在内地，特别是广东省或者澳门。当局会考虑回港易计划正式实施的运作情况等因素，研究下一步安排。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大楼上午举行结构竣工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自己作为这个大型文化项目的构思者和推动者，对于项目由梦想和幻想逐步变成现实感到无比兴奋。 儀式並沒有開放給傳媒採訪，政府其後發新聞稿。林鄭月娥說，無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一個好像西九文化區那麼龐大、那麼複雜的建設，都會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加上香港近年越趨政治化的社會環境，往往會好事多磨，但只要對香港的獨特優勢、對香港未來的文化發展有信心，見到市民享用已經陸續啟用的戲曲中心、自由空間和藝術公園的喜悅，就有足夠動力去解決問題。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全球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超過5500万宗，130多万人死亡。日本全國單日新增超過2000人確診，東京都新增近500人染病，創單日新高。都政府最快在聽日決定是否調高警戒級別。南韓新增313宗確診，是相隔81日之後再次單日錄得超過300宗病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886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14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1，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56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3.26美元，卖出188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家庭保卫队， 同高坤太太做访问咧，最大嘅启发咧就系真爱咧真系超越语言，甚至生死嘅。因为即使去到教授咧晚年嘅时候，佢已经忘记咗眼前人啦，但系两个人之间咧仍然可以感受到嗰种爱嘅联系，真系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想知道高坤太太的爱情故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我开铺了。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一个新闻翻到嚟啦，逢礼拜三晚嘅晚上11点半，新闻之后就会有心理食堂。当然咧，唔少得咧，即系除咗敏大人之外咧，一定都会有咧呢个嘅骨干人物啊。佢就系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郭善行。Helen，hello，hello， 大家好。 逢礼拜三又见到你， 一见到佢就觉得好有安全感。 系啦， 好 calm 嘅佢。 系啊系啊，原本由上个礼拜嘅恐惧即刻转变到而家。你会唔会逼我哋咧？ 每個禮拜三都聽你。 哦，我以為你話， 我唔介意喎、 啊。我以為你話每個禮拜三啲人通常聯想到跑馬噶嘛，係跑馬地 啊嘛。所以咪要舒緩咯， 係咯、啊，係一個舒緩嘅方法。 係啦、啊，啱啱完曬所有嘅跑馬之後，咁去聽我哋咪啱咯。 真係好啦，多謝你哋嘅邀請啊！ 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就係、是、因為咧，今日咧會講強迫嘅，咁但原來強迫都有分兩樣嘢嘅喎， 強迫症 係啦，強迫症都有分兩樣嘢嘅、其中一個就係行為上面嘅強迫，行為上面嘅強迫同思想上面嘅強迫係點樣分嘅呢？ 因为呢其实我哋讲强迫症啦，咁基本上呢就我哋有三个英文字母呢就成日会听到嘅。 嗯 ,OCD。 冇错啦，即係呢个呢成日会听呢就前面 我听到第二啲咗。 OCF。 OCD, 係啦。咁而係呢其实第一个字呢我哋就係即係学术少少去讲啦，即係 obsessive 呢就係真係有一个强迫嘅思想嘅。即係成日都係咁样諗。咁样谂就系最好啦，或者咧有啲完美主义啊，或者要去逼自己有一个某一种嘅想法啦，当然极端少少啦。咁第二个咧就系 C 啦 ，C 就系 compulsive 啦，即系话系一个强迫嘅行为，即系你忍唔住要做嘅，即系好即刻好冲动，即时要去做。你叫你听日做得唔得？唔得啊，要而家做一次够唔够啊？唔够啊，可能十次先得。咁D 最尾咧就系一个比较即系唔理想嘅状况咧，就系讲紧 disorder， 即系有一个病啦，或者有一个障碍啦，或者失序失衡啦 ，dis 咗个 order， 明唔明 啊？ 本来好有 order 嘅， 冇错 ，out of order，dis 咗佢啊， 系啊，所以凡系嗰啲嘅强迫嘅思想行为影响生活而失序失态咧，咁就变咗，咦？咁可能值得要留意咁样，咁所以我哋其实唔系净系讲病症嘅，即系反而我都想喺即系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举一啲例子。其实，咦，大家有冇啲强迫嘅行为先咧？问一问大家有冇嘢？ 我觉得我有啊， 讲嚟听下。 工作狂咯， 系啊，我唔做嘢嗰日瞓觉噶， 唔做嘢嗰日好似硬系咧，即系唔真系至少家贫咧，人哋觉得如果你唔做嘢咧就懒惰啦，赚唔到钱啦，冇安全感啦咁样啦，咁。我就唔知道工作狂屬唔屬於強迫喎。 如果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我諗係性格上即係可能係一個做事嘅一個 pattern、一個模式 咁就唔屬於㗎。 咁我哋一陣可以再詳細 逼自己做嘢喎、 啊，詳細去描述一下點樣為之強迫嘅行為 咁樣 嘅 喎、 啊。咁你有冇係個目的係想賺錢定係點樣先？ 佢會憎自己打自己喎，冇錢嘅佢都要做， 咁就唔得啦。 我真係冇錢嘅都會做 嘅 喎。 係即係我哋成日都搞個爛 get 嘅，以前讀書嘅時候呢啲係即係冇錢嘅工，知唔知係咩工啊？冇良知嚇，冇良出嘅 良知嘅嘢，每人都唔同嘅。 係啦，所以咧就我哋話講笑啫，阿姐呢個係即係冇良出嘅工， 真冇良知。 反而係快樂啲嘅喎，即係呢個做義工。 咁你中你冇錢都做啫，你好想做咯。 冇錯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話啊，你如果你真係為咗幫人開心嗰種你話去工作狂咁啊，梗係即係有分別啦。但係如果你話你唔做唔幫而令到你覺得好痛苦，甚至你係覺得有啲即係自我貶抑啊，死啦唔得噶啦，我呢個世界唔再需要我啦，咁樣係咪咁樣先？ 即係咪咁啊？ 即刻有反思， 即刻諗緊 啊！好啲，我真係好認真噶嘛，對於阿 Helen， 好似而家診症咁啊！ 我唔會欺騙你係感情嘅， 會唔會咧？ 星期三欺騙一次啊？ 我覺得人係中意被需要嘅，佢講咩咧？愛情方面啊，或者就算好似啲仔仔女女大咗啊，唔需要，即係佢就講中呢啲咯，即係工作上你都希望有人需要你噶嘛， 係 咪？ 如果 唔係炒咯， 灰啊， 嚇咁呢個咁又屬唔屬於係 OCD 咧？ 咁又其實又唔係屬於呢一類嘅，即係呢個可能係真係性格啊、處事嘅方式。性格我哋即係有機會會再去談及啦。咁但係我哋去講啲行為，即係譬如 行為上 啊嘛，莫莉，行為上即係有啲咩咧？例如你去重複去洗手啊， 呢個我聽過有個同事係好誇張噶，佢一日洗十幾次手嘅喎。 係咪疫情前先？ 疫情前 啊，而家疫情 合理啊， 佢而家仲誇張。 張啲添， 合情合理啊！ 係啊，因為佢我哋有研究過，因為佢曾經有段時間讀護士嘅，咁讀完護士佢之後轉咗去讀第二科，好似係轉咗讀第二科，但係唔知係咪因為佢之前做護士嘅時候就有突然間就有呢一個嘅方面啊，就不停就狂喺度洗手咯，即係洗到而家都狂喺度洗手啦、 嗯。喂，阿 Kitty 咧，我哋之前嘅好唔係而家嘅之前嘅主持 係 繼續都係我哋好閨蜜，佢話佢即係擺啲罐頭，佢都中意係整整齊齊嗰啲嘅，唔整即係佢會周身唔舒服咁樣。 即係個招牌。 佢話點解？佢話點解咧？佢話佢成日有。佢嗰陣啊，佢咁講啊，佢覺得如果擺得唔正咧，或者擺得唔好咧，可能我會死噶。 嚇！ 我突然間有咁嘅諗法嘅喎、 哦。罐頭啊，係嘛？即係啲風水唔好啊，可能係咪 全部紅色罐頭。 佢有啲咁嘅傻諗法嘅喎。 係咯。嗯，所以如果我哋話即係誇張啲去講啦，即係如果你話防疫衞生咁，而家即係就算啲大半年你做呢樣嘢，其實好合情合理啦。我都啊即刻坐低，可能都要消毒啦，或者你去完啲公眾地方。咁样，咁但系仲有啲嘅好夸张嘅情况，就系重复去检查啦，去点算一啲嘅物品啊，或者佢觉得，诶，成日都觉得自己未做嗰样嘢，要做到安乐为止。譬如可能你系闩咗道门，用咗锁匙噶啦，其实跟住你会 check 好多次，我锁咗门嚟咧，啊，再嚟再 check 过，我锁咗门嚟咧，反嚟覆去咧就不停咁检查，而其实咧你有一个核心嘅情绪嘅。就是你不是引人注意啊，不是無聊得滯，而是你覺得很不安和焦慮，所以你才衍生你不停去做。如果你說純粹而正啲書或者擺好啲嘢令你舒服啲，有時我都會的嘛，即係好喜歡個書脊向出啊，高低啊，好舒服噶嘛， 系。 咁你話我唔做得唔得都得，因為有時你懶都唔做噶嘛，即係一個月執一次房，整齊一個鐘頭，咁可能就亂咗。但係為我嚟講，我唔會覺得係焦慮不安。但係如果真係去到強迫行為咧，唔做嘅話，係真係好唔舒服，令到自己咧有啲不能自拔嘅感覺嘅。 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生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已经 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My only one，There's no one else，My only one，You are my only one，It's just there's no one else，My only one，My only。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嘅心理食堂。我想问一问 Helen 啊，一首歌之前你有提及过咧，即系话我成日 check 自己有冇熄灯啊，有冇闩水喉啊，煤气嗰啲啦。我成日因为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但我又完全冇谂过我自己有强迫，我只系觉得系因为我大懵。咁所以大懵同埋呢个嘅强迫行为系咪真系一线之差咧？ 咁如果你嘅大懵係你純粹係覺得啊驚自己漏咗，或者我哋講嗰啲專注力不足嘅問題，咁又其實好合理嘅，因為有時可能你都會 set 個提示俾自己啊，記得要做咩啊，記得要做咩啊，即係可能你猛咁揾副眼鏡，原來戴喺個頭度啊，咁可能你失魂，咁就唔係同純粹話即係你係唔方便啫，喺個生活上面提翻自己咁樣。 但會 check 三次嘅喎，即係明明 三次咁你都唔會遲到先，唔會遲到先， 就係可能會令到自己遲到咯。 咁啊， 系啊，不过衰嘅，我都自己迟到出门口，但我系，但即系话即系我啱啱好够时间，我喺五至十分钟，但系我系真系会行到一半路会翻转头，即系明明都远嘅路程， 咁第二次 check 咗咯，唔系第一次我明白，咁第二三次你个。當時你嗰個思想點解會令到你有啲咁行為呢？ 係啦，跟住到第二次，即係好啦 ，check 完我冇事啦，咁啊鎖門繼續翻去啦，即係再出門口啦。跟住落到 lift 嘅時候，諗下，咦唔係、我好似係閂咗煤氣爐，但係唔記得熄嗰個電掣、又走翻上樓再睇。 第二樣嘢嘅 係啊，即係成日認住每一次出門口都一定會有呢啲嘢 嘅 喎。 咁呢個你似專注力嘅問題多啲，係可能你可能咧啱啱即係鎖門啊，或者啱啱閂。嘅时候你就谂紧第二样嘢，下一阵搭咩车咧，或者一阵晏昼食咩咧，咁你唔记得做齐啲步骤，咁呢个反而咧就未去到真系强迫行为，因为你 check 三次都其实合理啊，有时你检查一样嘢三次都好合理啊，系咪？即系无三不成几啊嘛。如果太多，我系讲紧如果你话去到一啲真系强迫行为咧，系真系可能以数十次去计啊，而系令到 件 事好夸张， 仲 check 紧。 我举个例子啊，即系呢个可能系。真係嗱，當然啦，我任何嘅個案啊，都會經過修飾，亦都冇涉及任何嘅個人資料啦。咁我舉一個例子啊，有一次咧，有個男士就話俾我聽，佢咧就會行幾步咧，就不停去檢查自己嘅鞋底嘅。每行幾步喎、講緊真係每行幾步就 check。咁咧當然人哋望到上去咧，係覺得非常非常之奇怪。 係 咁，你哋又估下，你覺得佢 check 啲乜嘢咧 ？check 自己有冇踩狗？別噗噗噗。 本身咧就唔係咁嘅，但係佢話啊係啊，我係 check 下咧，即係有冇踩到污糟嘢啦。但係其實佢最初咧，佢就唔係諗住去 check 有冇踩到嘢嘅。你估下佢最初望住個地下 check 啲乜嘢啊？嗱， 有冇執到錢？ 我都想講， 果然係好實際啊！ 會唔會太開心啊？我 冇錯，就唔係執到錢啦。 即係一啲好奇怪嘅嘢嚟，我哋想象唔到嘅嘢。 係一啲佢恐懼嘅嘢。 鞋帶 曱甴曱甴曱甴， 唔係。 男人唔係曱甴。 鞋底嗰個價錢牌搣咗咩？我哋拍電影時候會唔會搞錯啊？飛車嗰陣見到個男主角個鞋底仲有個價錢牌嚟 啊！會㗎，係啊，咁啊唔係喎。原來咧，佢最初佢話俾我哋聽。就是、他想去檢視一下地下有沒有啲陷阱，他說的就真的他擔心遇到危險那種陷阱， 但其實他是望著地下去行的了， 是啊，他望著地下去行，他就覺得呢整個地下有危險，那他就會檢查 check check 下，他就覺得咦可以 check 埋有沒有踩到屎、所以呢他就會開始、 有些跳、如果在編劇角度來說陷阱那是屎都是一種陷阱， 系啊，于是乎咧，即系佢因为咧强迫行为咧就、即系我哋而家讲唔系讲笑咁去讲佢个情况，而系佢系深陷一个即系痛苦嘅情况，即系佢成日都觉得要 check 要 check 要检查，咁慢慢 check 到嘅时候，佢就啊原来仲可以我哋话咧，就算你话今日我制止咗你或者鼓励咗你用啲方法唔去洗手，但系其实都会转化咗做另一个行为，咁所以佢就算你话 哦， 你话唔去 check、即系演变。应该系话演变咗另一样嘢， 即系佢有一日唔再望自己鞋底都好，佢可能会变咗就系直情除只鞋出嚟， 或者佢摸其他 check 啲嘢， 冇错啦，会 check 第啲，因为佢个核心嘅恐惧，好啦，嗱，我哋长话短说啦，即刻去到大结局啦、你觉得其实佢核心系惊乜嘢啦？ 系咯，应该唔系似惊陷阱， 唔系惊污糟， 都唔系惊布布嘅， 自己嘅生命危险啊，跌亲啊咁样，佢有种。佢有講，佢會唔會驚出街好危險啊？或者佢嗱，我亂噏先啦，或者推敲，佢細個可能會係跌個點講啊？即係真係踩過 一個好嚴重嘅受傷， 即係香港咁多地，即係修路工程啊咁樣。 其實呢類似嘅，但係佢就唔係咁誇張話跌個地盤啊嗰啲。曾經遇嗰啲即係可能意外啦，就即係跌斷手啦咁樣。咁但係為佢嚟講呢，其實當然有其他嘅事情影響佢啦。即係喺佢經歷上面，佢就覺得即係自己係喺家庭嘅成長當中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即係如果我用一個即係假設嘅一個情景，就係、可能佢係九代單傳嘅一個角色咁。如果一个男士，咁为佢嚟讲咧，即系佢觉得成长当中其实已经遇到好多好多好大好多人对佢嘅期望啊、压力啊等等。咁慢慢即系当然啦，我哋讲 OCD 就梗系唔系咁简单三言两语去演变，但系见到佢呢个行为嘅时候，其实我哋就会拆解真系佢核心嗰个怕系点样。咁慢慢你先会知道，原来其实佢个行为嗰个原因系点。咁所以即系我哋长远其实都要倾埋到底佢谂乜嘢。咁但系喺行为上面呢啲情况，其实都系辛苦嘅。咁所以我哋就要諗下辦法去幫佢嘅，即係可能要同佢講，譬如頭先我哋都話，會唔會 check 三次就得呢？但唔係喎，佢 check 三十次，會唔會可能減啲減啲，逐量去即係慢慢循序漸進去做呢？咁樣咁呢個都會幫到佢，或者甚至有時叫佢哋寫出嚟啦，做啲 marking 啦、你出門口都可以嘅，即係你有個 checklist 俾自己 tick 咗 tick 咗，其實會安穩好多。 即係好似交税後面嗰度啊， 係你交齊啲嘢咪 係啊， 咁起苦惱啦，講起税 配合。我好中意交税嘅，重複交税。 有邊個會想交税㗎 ？OCD 交税 啊，係啊，即係慢慢濕濕税係咪交啲係 濕濕税。 但我想問一下啦，即係頭先你都話應該要揾你哋去尋求呢個協助啦。但係作為我哋一個旁觀嘅睇住朋友咁樣嘅時候，我哋綁住佢隻手，或者我哋逼佢綁，即係攬實佢，唔俾佢做任何一啲強迫嘅行為，又得唔得嘅咧？ 其實就真係唔得嘅，即係你治標唔治本。 其實係佢心想做啊嘛， 係啊， 你攬唔到個心啊。 同埋佢真係，譬如你洗手咁樣啦，真係有啲去到強迫症嘅情況。其實洗到損曬噶啦，佢知噶，理智上佢知道要停啊，但係佢停唔到。咁變咗有時我哋都真係要即係事出必有因嘅，要揾翻少少根源上嘅嘢啊。咁而係慢慢去處理佢覺得即係好辛苦唔做唔得嘅行為，慢慢我哋叫做一啲。脱敏嘅情况咯， 咁集住一个问题，好想问一下阿 Helen 嘅。咁如果我听完你咁讲，我可能怀疑自己有少少，即系轻度啫。又觉得自己应该未至于要去到寻求一个专业嘅人士去协助嘅时候，我喺屋企我可以点样去制止自己或者减低自己呢个行为咧？ 我諗即係頭先所講就係用一個次數啦，我哋或者一個叫做行為嘅療法啦，即係幫自己去記低你做嗰樣嘢係點樣啦。同埋我覺得真係要求助嘅，如果真係去到要同人傾下，即係話俾你聽呢個行為係合唔合理啊，或者其實你內心面對嘅一啲擔心係咩，慢慢講出嚟。去減低呢個情況咯。 咁啊 ，thank you 曬 Helen 啦，今日上到嚟我哋心理食堂啦，下個禮拜再同你見面，拜拜， 拜拜。相信绝对。 见了，素未相对，也看过那些爱恨累累，细数后悔，曾经自己也狠狠爱的一切，是苦为祸等久远，天说苦与乐同，地也说苦乐相同。 Born and raised in the city of Taipei， 他从小就在这城市学懂事，不要是非。Bring for the day， blessing with the rain。跌倒过无数次，还没尝尽苦辣和酸甜。Every single time when he relay， 心里的悔恨、责难、遗憾，终究只有自己理解。He just try to stay warm and find a way。对抗他胸中那片不断滋长的阴暗面 ，You feel rage when you fail， 不知道什么是终点。他不断的冒险，对生命的有效期限，让他好的够远。See the colors in life， 至少带来自由，给我带来偏执和悬念，对你照亮希望的一幕幕褪色的画面。Don't fade around the circle， sinking to the signal， 他不断调整自己的轨道，在障碍中闪躲。He know the sign， it's on the other side， Let go。求你快刺破那些感觉 Blow my face， 暗中独自一人烽火彻夜 Set out to ease the pain， Set out in search again， I'm on my way， 坚固的柔情用命捍卫。 是冥王号啊，歌曲的主唱人叫做陈伟霆啊，一个女仔嚟嘅。咁啊，一阵间12点钟新闻之后就会有音乐说。永金时刻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